有遗憾，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，怕幸福美满，隔夜成两难，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

荒郊乱跑，你去勾心又交换，那面无表情的人就是你的未来。笑颜，你可知人情冷暖？你可知世事艰险？天真是一种罪，在你承认的世界，生活不再风花月，爱是一辛辛苦苦从边手里转来的钱，让不成熟的都快成长吧，让成熟了的都快开放吧，这世界太快了，它从不等待，让我们很尴尬。快去说忙脚乱吧，快去勾心斗角吧，可别像隔壁老张日爱弹琴扯你谎，让不成熟的都快快的成长，让成熟了的都统统的开放，这世界太快了，它从不让我们很尴尬，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不做那些梦，那些梦，那些梦，那些梦。 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

飞过半个地球，坐着羊水醒着的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，我想要简单无欲无求，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

果相爱的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、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的初衷，太一个窗口忘记一个错，为了爱预谋会值得，开一个窗口换心情的风，让彼此未来流动着更多梦，为了更自由开一个窗口，为了爱预谋会值得，开一个窗口唤醒 看到梦想。